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大家好，我是 Jerry。 著名说唱歌手 Fat Joe 在全美东西南三大海岸火拼的情况下，再加上 Gangster Rap 和 Hardcore Rap 广大阵营的侵蚀，可以说是冲出了重重包围，以热情欢愉的 Latin Rap 包裹着轻柔的 R&B 曼妙搏杀，谱出了让全球听众为之着迷的冠军单曲 What's the Love。这首歌不仅让来自纽约的胖叔叔 Fat Joe 攀上了音乐事业最高峰，也为东岸饶舌风注入了更加丰富多元的乐曲走向。 What's the love 究竟是什么魅力，还让我们先听为快。What's the Love 这首歌收录在 Fat Joe 2001年推出的白金专辑 Jealous One Still Envy 当中，专辑精准地捕捉了 Latin, Funk, Soul, R&B 以及 Hip Hop 之间的韵味，选择了风格迥异的音乐素材互相发酵，酿造出了令人惊艳的绝佳之作，也把它送上了纽约拉丁派领袖人物的位置。当然除了在音乐上的成就令人赞许之外，最难能可贵的是 Fat Joe 那颗乐善好施的心，他从未因身家水涨船高而自我膨胀，反而热衷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并且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歌手。对他稍有了解之后，你或许会更喜欢这个才华横溢的胖叔叔。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马上为你送出 Fat Joe 的大热之作 What's the Love。 Let you know from the gate, I don't go down, lady. I want a chick with thick hips and licks her lips. She could be the office type, but like the strip. Girl, you get me aroused, how you look in my eye. But you talk too much, man, you're ruining my high. I wanna lose the feeling, cause the roof is ceiling is on fire. And you looking good for the getting, I'm a rider. Whether in a hoodie or a linen, a provider. You should see the jury on my women, and I'm living it up. The squad stay filling the truck with chicks that's willing to trizz with us.You're in love, but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a little menage? After the party, me and you could just slide for a few, and she could come to hi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you got something with you. Ass is fat, frame is little. Tattoo in your chest with his name in the middle. I'm not a hater, I'll just crush a lot. In the way you shake your booty, I don't want you to stop. You need to come a little closer. And let me put you under my arms like a dawn is supposed to. Please believe you leave with me. We be freaking all night like we was on E. You need to trust the guard and jump in the car. For a little heartache at the Taj Mahal. What's love? See?

s'arrête, le rideau qui se baisse. Et mon souhait disparaît quand les lumières s'éteignent. Même les applaudissements ne pourront rien y faire. Et pour toi, j'étais prêt à remuer ciel et terre. Mais t'as pas vu tout ce que j'ai fait. J'ai perdu ma bataille, il n'y a plus rien à faire. J'ai le cœur en vrac et si je dérape c'est parce que t'es parti aussi vite que t'es arrivé. Et tu t'en es allé avec un bout de moi. Maintenant tout ce qui me reste c'est juste une photo de toi. Juste une photo de toi. Juste une photo de toi. Tout ce que tu laisses c'est juste une photo de toi. Juste une photo de toi. Juste une photo de toi. Je maudis le jour où je t'ai rencontré. J'aurais pas dû te regarder. Si t'es plus là, tous ces souvenirs, qu'est-ce que j'en fais? Je veux juste t'oublier. Maintenant je maudis le jour où je t'ai rencontré. J'aurais pas dû te regarder. Si t'es plus là, tous ces souvenirs, qu'est-ce que j'en fais? Je veux juste t'oublier. Tout ce qui me reste, c'est juste une photo de toi. 大家好，我是 Jerry， 欢迎来到 Billboard 金曲殿堂。对于越来越趋于年轻化的明星阵容当中，大器晚成的歌手反而会显得格外耀眼。来自美国的女歌手 Sheryl Crow 就是一位代表人物。 Sheryl Crow 出生在一个颇有音乐底蕴的家庭，父母都是乐队成员，她与生俱来的音乐才华也很早就有所展现。在13岁时就创作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后来经历了种种挫折，直到31岁时才成功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并且出人意料地成为了销量700金唱片。 Sheryl Crow 也因此捧走了那年格莱美最佳新人、最佳流行女歌手和年度最佳唱片三项大奖，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无限辉煌的时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她在2002年演绎的 Soak Up the Sun。Sheryl Crow 已经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受欢迎的摇滚女歌手之一。她的作品在美国传统摇滚乐基础上大胆融合了众多丰富元素，而颇具另类色彩，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2002年 ，Sheryl Crow 发行了专辑《Simon Simon》，让她第4次获得格莱美最佳摇滚女歌手奖，而这已经是 Sheryl 音乐历程当中第9座格莱美奖杯了。本期 Billboard 金曲殿堂和您分享的这首 Soak Up the Sun 就出自这张优秀的专辑。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这位大器晚成的女歌手的魅力。 It's not having what you